大家好，我是唐静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22集，招香灸宴。此地是县城，最近的办事处就是位于申城的分局，要行车几个小时。众人一身狼狈，只能先就近找个农家乐稍作休息再回去。但刘清波却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 我们好像忘了带钱，手机也因为要下水放在岸上了。 我的包里面好像还有一点现金，翻翻，应该够老板通融我们洗个澡吃顿饭的。 你这包是真能装啊。 诚如冬至所说，那个腰包真的很小，空间有限，里面就剩下为数不多的几百块现金，也不知道他之前那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塞进去的。结果农家乐老板见他们一行人又是带剑又是吐血的，说什么也不敢收留他们。刘清波只好拨通唐静的电话，唐静又通知当地的相关部门，最后开来了一辆警车把他们给拉走。费了半天功夫，众人才终于回到申城。除了龙身之外，个个身衰力竭，半句话都不想多说。半途冬至就靠在龙身肩膀上睡着了，龙身下车又把他背去医院，连同刘清波跟霍介两人受伤程度不一，同样都被安排入院检查。安置好这一切，龙身与唐静一道回分局，跟在那里等候已久的宋志存会合。 他们怎么样了？ 宋志存迎上来，他是清晨接到的消息，之后唐静去接人，他就坐镇分局，一边等一边还要安排不久后的国际会议的相关安保工作。见龙生毫发无损的归来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龙生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，宋志存握住龙生的手用力摇了摇。 龙局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 他知道龙生三言两语说完听着平淡无奇，实则这一路必然是险象环生，若换了不懂行的蒋局长在此，可能就真要以为龙生他们轻而易举就凯旋了。 各司其职，你也不容易。 三人分头坐下，龙生也说起吴之奇口中有关于石碑的信息，末了道， 吴之奇说伏魔阵由八块石碑组成，阵眼在昆仑，之前唐静给我说了明贤临终前提供的线索，两者都可以对应上，说明情报应该无误。 听见临终二字，唐静脸色微变，放在桌上的手慢慢收紧，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。龙宋二人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，宋志存眉头紧锁。 哎呀，昆仑山脉范围那么广，阵眼可不好找啊。 回头我先跟西北分局说一声，请他们展开搜索行动，最近也可留意东阳那边的动静。我们知道阴雨秋宴未必就不知道。 哦，对了，说到阴雨，他的真实身份我们已经查到了，不过听上去可能有些离奇，唐局你来说一说吧。 根据明贤说的招香灸宴，我们查到了一个人。 唐静按下握在手中的遥控器，墙上大幅幕布出现了一张黑白照片。 招香灸宴，1887年生人，日本皇族，裕仁天皇叔父，因封号为招香公，人称招香公灸宴王，二战时曾任陆军大将，也是下令进行大屠杀的罪魁祸首，但战后他并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，由于美国的包庇，整个皇族得以逃脱罪责，招香灸宴也仅仅被剥夺了皇籍，依旧保留了财富地位，一直活到94岁才寿终正寝。我们查过，阴雨财团是在二战后崛起的，以军工产业起家，一般这种产业背后都有政经背景，但阴雨财团就像是凭空崛起，阴雨灸宴也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人，但如果是招香灸宴暗中以另一个身份提前准备，就说得通了。宋局与我讨论之后，都认为阴雨灸宴可能是无意中得知了获取魔器的秘密，在日本阴阳师与神官的帮助下成功化魔，因此得以长生不死， 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在94岁的时候以昭香鸠宴的身份死去，用早已准备好的阴雨鸠宴这个身份继续活下去。 这些信息量过于庞大惊人，以至于连龙身也需要片刻的时间静默沉思。 还有吗？ 有。明邪的真身是金银平纹琴，这是日本国宝，换做别人肯定不可能被阴雨鸠宴轻易拿去，但他既然是皇族，想要得到这些资源自然比旁人容易得多。从他能屡次派藤川葵等阴阳师来华的事情上，那些神官跟阴阳师跟他的渊源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深。 董继兰的事我也已经通知吴惧他们了，他的魂魄…… 想起董继兰生前可能遭受的折磨，宋志存一时有些说不下去了。饶是他这种工作多年的人，也得勉力忍下悲愤情绪才能继续道。 他的魂魄既然已经被阴雨融入明贤的神魂，想必骨灰也早就不在了。吴惧那边的意思，追认烈士跟追悼会的事情由他来做就好。 好。 会议告一段落，宋志存忙着去跟总局联系，安排各种善后事宜，起身要走，龙申却叫住他。 宋局，十天后国际会议结束，我先不回京城，我要带冬至去一趟海南。 嗯，怎么？ 冬至中了降头，可能跟上回韩琦的事情有关，我带他去拜访池家，看有没有解降的法子。 他就这么个徒弟，虽然面上不显，但宋志存如何不知道他的态度呢？ 哈，你只管去吧，总局那边有跟吴局呢，冬至这孩子福气大，我看不会有什么事的。 龙申点下了头表示谢意。宋志存离开后，龙申看着明显意气消沉的唐静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龙局单独留我，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？ 之前我们从织旗井出来，把风井的铁网弄坏了，回头你让人重新焊好，免得游客失足落井。 成，我明白了。 唐静实在没有心思再讨论下去，双手按住桌面慢慢起身，却禁不住身心疲倦。 你是不是跟明贤？ 龙神难得迟疑了片刻，因为以他的性子根本不可能去顾问别人的私事。明贤虽然是阴雨鸠宴的器灵，但他现在已经死了，人死则万事皆消，更何况唐静没有失职之处，在处理明贤的问题上谁也无法指责他。话一出口，龙神忽然发现自己问这句话也许是有私心的。唐静没有察觉他的私心，他心头各种情绪纷至沓来，争先恐后，已经堆积如山，摇摇欲坠，急需一个发泄的渠道。龙申这一问正好将他那个脆弱行将崩溃的缺口打开了。 我本来以为我们都是在逢场作戏，而且我本来就不是人，他也不是。一面镜子喜欢上一张琴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可他死的时候我却哭了。 唐静像在问他，也像在自问。龙身不语，他知道对方并不需要自己的答案。 如果他跟阴雨鸠宴没关系，也许有可能吧。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不纯粹，爱与不爱无从谈起。其实现在我才发现，活了这么久，忽然遇上一个能看透我来历，什么地方都跟我合拍的人，是多么的难得。原来我也是会孤独的，会难受的。龙爵，你会吗？ 唐静闭了闭眼，似乎想自嘲一笑，又笑不出来，嘴角牵强地撇着，眼眶却发红。 我会吗？我以前从不为任何人 任何事停住。但现在我有了一个徒弟，冬至走得慢，却努力在走，我走得快，就要时不时停下，等他赶上。 双方各有所思，谈话自然而然没再进行下去。 此间事情一了，我想请个长假好好休息一下。 到时候提交一份休假报告，不过如果有突发情况，你依旧得随时回来报道。 自然，职责所在，义不容辞。龙举，以后对付阴雨鸠焰的话，哪怕要亲赴日本去杀他，也算上我一个。 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